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其实在爱情里，很多人做了很多觉得自以为很感动的事儿，但实际上都是感动了自己。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说说曾经为爱你做过什么感动了自己的事儿。 对，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觉得，哎呀，我好爱那个人，好爱那个人，就很执念了。但到最后，最后就是只不过是给自己感动，给自己惊喜罢了，是吧？ 嗯， 但已经失去了爱人的初心了。 嗯。 就算大雨漂泊，失去了方向，有一束阳光带我飞过绝望。 第一首歌叫做《陪我长大》，来自段奥娟。 嗯，这个成员是火箭101少女里面的一个成员吧？ 啊， 觉得他唱歌挺好听的。 啊， 他这个歌是快把我哥带走里面一个主题曲。 哦，那个电影是吧？ 嗯，对，我还没看呢。嗯，我想最近去看一下那个电影。 我也没看。 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面埋藏，你是我面对生活勇敢的力量，拨开乌云的光芒，是你教会我坚强， 北至此流年。他说呢，看到这个标题我回想了很多，写了好多又删了，算了吧，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仅仅是回忆一下心就窒息的痛，哭得喘不上气的样子实在是太难过了。看来真的很有故事啊。 嗯，对对对，经历了很多事情啊。 嗯，对。 淑女的眼泪，她说呢，初一圣诞节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喜欢的人，结果呢他回了一张贺卡，从那开始暗恋他，到头来呢好不容易要到的 QQ 却不敢加。高中的时候发现感觉已经没了，高考后为了不留遗憾想要加 QQ 告诉他曾经暗恋过他，可是呢 QQ 找不着了。现在离上一次恋爱懵懂已经十多年了，下一次那个他又在哪里呢？ 飞过绝望，陪我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点翅膀，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风和浪一起去闯，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 十多年没有谈恋爱了吗？这个空窗期也是很久了。 周周的24小时，他说呢，没做什么事儿，只是他一个分手短信就消失不见了。我为了找他，特意在他所在的城市上大学，并学了和他工作相关的专业，然后等了他3年2个月07天。 嗯， 太戳心了。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阿涵的《不可爱》。 嗯， 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是一首新歌，大家可以听一下。 很开心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听见你 say goodbye，心会撕扯成奇怪，回头了你不在，早该明白你的坏，只是我放不开，没理由的再去猜，就算我放手了。 Kiki 他说呢，今年新生军训又看到他了，还是很好看，但是一点也不心动了，所有曾经为他做的事儿，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感动。 新生军训又看到他了，是新生吗？ 嗯，哎，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在爱情里真的是很执念的那种，特别执着。 嗯，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故事吧。其实长情的人啊，动情的人才让人觉得感动。 要 下来，一切都已和你无关。我想耍赖，你说那并不可能。 豆拉兰兰他说呢，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坚持的人，但是呢在爱情方面我就很坚持，在别人都看不好的情况下呢，我依然没有放弃，不管这份坚持有没有感动到别人，至少感动了我自己。一开始的一贫如洗，负债累累，到现在我知道我现在所拥有的也许比不上别人，但是呢至少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相信一定还会更好。 我觉得最后一句话说的真好，不管你们觉得好不好，那是我努力得来的成果。 嗯，肯定了自己就好。 嗯，菠萝只有半颗心，他说呢，知道他感冒了，吃学校的药不好，从家里2000多公里外给他寄感冒药，生日呢偷偷给他买礼物，五一偷偷去他的城市看他。 嗯， 很用心的孩子。 喝酸奶的蟹宝宝他说呢，大二把自己银行卡上的钱全转给他了，自己每天兼职吃了一个月的泡面，最后吃泡面都能够吃出鸡毛味儿。 太可爱了， 鸡毛味儿这是一种什么感受你知道吗？ 哎， 我之前节目里讲过，就是我大学宿舍有一个妹子嘛，一个同学，他那段时间也是天天吃泡面，吃到最后自己做梦，梦里自己头发上长出方便面来，就是变成一卷一卷的那种了。 吃什么长什么。 对， 哎，你知道吗，其实上学那会儿挺多人做这样的事儿的，就是因为每个月家里给的那个生活费都是有数的那么些嘛，然后为了给喜欢的人买一件礼物，可能就要这个省吃俭用好几个月才能攒得出来。 嗯， 谁布下的一场局，缘起何处踪迹，又将是非将乱流年里，再难逃避。 下一首歌来自胡莎莎的《迷心局》。 连进退都难抗拒，可情之如浪涌似潮汐，无能自已。西风笔端 对，这首歌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啊，叫《新编程浪子》，它的一个插曲，有中国风的感觉， 啊， 我觉得还挺好听，大家可以看， 嗯， 大家可以听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用， 嗯， 用眼 睛看一下这个电视剧。你知道吗，里面是当时是朱一龙演的，我现在他好像挺火的，是不是，就是当时看的时候但好像还没有怎么火，所以现在好多人会回过头来去看这个电视剧，说哎，你看当时朱一龙在里面演什么什么角色 啊， 就是， 我真的是好久不追剧的人，完全插不上话， 嗯，其实我也不是的，我是因为我刷微博嘛，看一些微博热搜啊什么， 嗯， 就会看到， 嗯， 哦原来有这么一件事，我就心里就， 嗯， 就是看到了，心里记下了。 而来只为找到你，写成 叹息，书案上的那支笔，呢喃几遍也没提起，有什么描述分别的言语， 就是喜欢林同学。他说呢，他难受我陪他难受，他快乐我比他还快乐，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只要是不同的话，我都会记在我的日记本里，至今已经快五年了。每每看到密密麻麻的字，都感动到自己落下泪，给他的青春和时光感动了自己。他需要我时，一句话我就可以奋不顾身。 嗯，给他的青春和时光感动了自己。 他写到日记里这么多年了。 江湖萧萧，恩仇寥寥无语，夜半月多疑，花影酒醒梦去，凄风冷雨，而你还在这里。日记天晴，破着迷局。 PP 银杏子他说呢，分手前帮他找好了下家。哇塞，这是什么这中国好的前女友还是前男友，这真的是 这亲妈型的女友我觉得。 对， 匆匆那年他说呢，我想每个人的年少都做过冲动的让自己感动的事儿吧。对于我来说，因为还爱他，那天冒着雨去他宿舍楼下等了好久，但是等来的却是分手，感动了自己却感动不了他，一厢情愿就得愿赌服输。 嗯，这位朋友他说呢，那个时候他过生日折了521个千纸鹤，每个上面都写了想跟他说的话，今年是喜欢他的第六年了，也是他离开我的第五年了。后来跟他聊天，问他一大盒的千纸鹤你放哪儿了，他说在家收着呢，这也许算是我们之间留给他唯一的纪念了吧。嘿，亲爱的你还好吗，我还在等你呢。 嗯， 某条路某条街某首歌某间店某种熟悉，但如今却刺眼，不碰触不跨越，为自己留一些安全界限。 下一首是来自于李玖哲的围墙。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 就没感觉，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是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原来是我才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 黎木他说呢，以前追一个男生，想着把所有好的都给他，每天5:20给他发早安，我太早了吧，然后留言告诉他天气，每天给他带巧克力棒棒糖。后来我们分手了，我一直觉得会感动他的，后来发现这些我用心做的事儿，他根本就不会在意，感动的也只有自己。就因为他，我现在即使有喜欢的人也不敢主动，就怕显得廉价会被人不珍惜，下一次我要好好的爱自己。 嗯，哇，每天5:20发早安，我就这个有点我接受不了。大早晨你把我吵醒了，我恨你。就为了凑一个520，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了。 嗯，而且自己也很累啊，就每天那么早， 对对对， 真的是用心了。 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啊，就是会很过，就是那个度啊会过一些，过火， 对，就是对用力过度嘛。 嗯， 其实不好的， 伤到别人也会伤到自己。 对，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安全距离没了嘛，就是对方也会觉得压力超大。 嗯，对， 不敢去再爱你。 小雪猫猫咪呀，她说呢，最让自己感动的事情呢，莫过于不管我们分开多久，我的心里都会有一个你的位置，即使我们都已有了自己的家庭，曾经是那么美好，你说你会永远记得我，我也是，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当我们都老去，或许我们还可以见一面呢。 嗯，超甜女生她说呢，写了一本日记关于我和她的事儿，她都没看，只感动了自己而已。我连她给我买的饮料、喝完的瓶子我都留着，真的是挺用心的。 嗯，他还说我不是收垃圾，他是只给我买过一瓶，就只留了这一个瓶子。如果是留了一百个瓶子，那真的是有点收破烂了的感觉了。 哦，还好只给你买了一个，要不然你家都没地儿放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你是有多想逃避，来不及问问你，我已经错过相爱的预期。那天你 下一首歌来自王北车的陷阱。王北车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人啊，他是从抖音里火的。 哦，我也是没怎么关注了。 对，可以听听他的歌。 嗯， 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陈明伟是你的太阳啊，他说呢，大一寒假因为一些事情两个人有点不愉快，然后呢大过年的我直接坐车跑他家里见了他爸妈，还在他家里睡了一夜。 你挥霍了我的崇拜，他说呢，刚上高中的时候为他折了99朵玫瑰花，还买了很好看的包装盒。 嗯， 太可爱了。 戈尔特的爱情，他说呢，用仅有的零花钱买了一盒巧克力送给了他，把我穷哭了算吗？ 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 我姓李，他姓他的，他姓李。他说呢，喜欢了一个人9年了，感动了自己，感动不到他。有好多那个动不动就喜欢了你9年啊、8年啊、5年的，我真的是很难想象是怎么会那么执着呢？怎么会喜欢一个人那么久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一开始喜欢一个人是真的喜欢，到后面的话可能是一种坚持了。就觉得说我不能放弃啊，这是我的信仰，我不能放弃啊。但可能最开始对那个人的爱啊、喜欢啊、冲动，可能这真的就没有多少，仅存的只是说我要感动了自己，我要坚持这份感动。 嗯，不过其实这样长情的人挺好的，如果被一个这样的人爱着，觉得还挺浪漫。 曾爱过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但是我会觉得，哎呀，怎么说，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如果他迟迟不给你回应的话，你真的就不要再坚持了。 哎，那当然了，肯定是要回应。 嗯， 就是两个人如果互相爱着，那就更好了。 嗯，爱情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一定要有对方的回应才圆满，才值得。 嗯， 旧时光里最好的我们，他说呢，跑去他的城市找他，因为喜欢所以义无反顾跑到他的城市，第一次认真的去对一个人表白说再见，去了之后发现更舍不得，我想我要攒机票钱再去了。 嗯， 怎么我又 想起了你，怎么我好像听到你声音，教室里的抽屉还摆放着回忆，你穿过的纸条在手里。 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于简廷瑞的《全世界只有你不懂》。 是我们相隔最美的距离，我静静的沉溺在那段时光里，求求谁都别把我叫醒，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着你，世界并没有冲淡曾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只为了能靠近你，能不能得到一次回应。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大人，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莫大人2018的新一轮的全国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从10月13号开始北京演出，然后一路走过太原、西安、郑州、武汉、长沙、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以上这些城市呢，如果你正在这些城市或者很近的地方有时间来参加莫大人的畅聊会呢，可以到时候来玩。演出的具体信息呢，莫大人会在新浪微博或者微信的公众账号里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在这些平台关注一下演出的消息。其实自从去年发了新专辑之后呢，我就把我的歌曲呢都传到了网络上，经常呢会在歌曲的热评里吧看到一些特别暖心的故事或者句子，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叫做还是很想跑很远的路去看一个很爱的人。这句话呢是一个听众在莫大人的《洱海》那首歌里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像现在的心情吧。就是很想去远方看看你。之前呢我们一直都是在节目呀或者歌曲中的一些互动，咱们这次何不见面聊聊呢，把电台呀、故事啊还有吉他呀都搬到你面前去，咱们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吧，期待在你的城市和你见面。 只有你不懂，我爱着你，时间并没有冲淡曾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只为了 小仙女哭到炸。她说呢，我的初恋感动过我。初三有次下午放学，当时是冬天，外面超级冷，我和朋友都不想出去吃饭了。她吃饭回来后知道我还没有吃东西，就又出去了。过了很久，她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从她穿的棉衣里拿出一个冒着热气的煎饼果子对我说，快吃吧，外面太冷了，我怕凉了。现在高三了，我们在同一所高中，却像陌生人一样。王同学，谢谢你，你还好吗？ 王同学， 这是被对方感动到啊。 郭亚然他说呢，那可能就是想见他，大老远的跑去他学校看他，却不敢与他说话，为他织了围巾不敢送，最后给了我爸。每次朋友聚会都会先问他在不在，他去不去，手机壳里呢一直夹着他的照片。后来他有对象了，直到那一刻感觉有钉子使劲儿的戳我的嗓子，揪心，没有特别感动，只是我的自始至终一厢情愿。不管怎么样，在我心里他一直都很优秀。 突然想起了你，怎么我好像听到你声音，教室里的抽屉还摆放着回忆，你穿过的纸条在 手里。 张小俊学傻了，他说呢，因为他爱他，所以希望他更快乐。谢谢你温暖过我的世界，我输得起也放得下，祝他和女朋友都能白头偕老。 一抱他说呢，说来惭愧啊，可能是没有付出才单身至今。 对，没有做过这种让人感动的事儿。 对，难道你就没有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吧，我觉得总会遇到一个让你义无反顾的去付出的人。 嗯， 久别 miss 他说呢，为了爱他拒绝了所有人，感动的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而是当初那么努力的自己。 是， 嗯，确实是这样。 最后一条了，来自于木木可可，他说呢，在紧张的高考期间，我竟然同时爱上两个人，还一直爱到现在，真的感动要死了。没错，就是萱草和莫大人。 谢谢你，谢谢你。 全世界只有我不懂要如何放弃，守护这一切没有结局，就算我们相遇，我很谢谢你曾经让我体会看过了爱情。 我谢谢你把我的名字放到莫大人前面。在你心里我是第一位的。好开心。 放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人吧。 没有，第一位的。 好了，我们两个不要争这件事了。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爱情的故事中啊，都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角色，就是默默的愿意为一个人付出，或者是默默无闻，或者是轰轰烈烈，但总是想把自己最好的啊，还有觉得自己觉得最宝贵的东西都给那个人。 嗯， 想让他快乐，他开心，想让他感动。嗯，都有这样的傻傻的爱一个人，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吧，就像紫霞仙子一样吧。我觉得这种时刻才是最感动人，然后觉得自己最有活着的意义的时刻。我觉得就算对方不管是感动啊，或者是觉得负担啊，但都是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事儿。 哇，莫大人说的真棒，这么长这么好，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对， 这期节目就到 这里了。把萱草的话说完，让他无话可说。 对，我的想法就是“同上”两个字。 嗯，好， 好省事。 那这期的节目呢，也要到尾声了，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吧。其实我们每期话题的征集呢，都有在这个新浪微博里分享，大家呢有空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里的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或者呢关注莫大人和萱草的微博，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信息的。 嗯，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调频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嗯，拜拜。 嗯，拜拜。 就算我们再也不会相